家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我为什么要讲曾玉成？因为他那篇文呢就是啲理论魔术嚟嘅。啊，咩叫理论魔术呢？即系我教啲人辩论嘅时候呢，我就会解俾佢听咩叫理论魔术。理论魔术就系话你个对手同你辩论嘅时候，佢提出一啲真实同埋疑似真实、正确同埋疑似正确嘅论据，然后佢达成一个不正确嘅结论。 嗯， 我哋叫呢啲叫理论魔术。举例，好似嗰日我话谢伟俊啊，即系上一集嘅。嗰、那個試點31擂台，謝偉俊話：民主有咩用啊？你睇啲民主國家係嘛？佢疫情最嚴重嘅啦，係嘛？佢抗疫無能，係嘛？咁佢講嗰啲民主國家抗疫無能，嗰係事實嚟嘅。但係佢呢個事實不能達成民主，就係等於冇撚用嗰個結論啊嘛。我哋咪叫呢啲叫理論魔術咯。嗱，曾玉成係好擅長呢啲理論魔術嘅。屌你乜佢掃腦嚟嘅嘛？你知唔知啊？啊，係講邏輯嘅嘛。嗰篇文裏面咧，其中有一兩段咧，即係你啲人睇落去又覺得佢言之成理嘅喎，好似博佢唔撚到咁。其實就真係就係理論魔術嚟嘅。佢講咩咧？佢話咧，由於內會停擺而不能完成立法程序的，不單是一條國歌條例草案，還有多項其他法案和附屬法例積壓著不能處理，這必然對特區嘅管治造成妨礙。全國人大通過基本法，將立法權賦予香港特別行政區，而立法會是依照基本法行使立法權的機關。任何人故意干擾立法會正常運作，就是阻撓中央授予的立法權在香港正當行使。中央政府可以對此事坐視不理嗎？哇！如果按照你呢個講法，當時我掟杯掟蕉擾亂立法會秩序，屌你老母，中央都去干預啦，係嘛？係咪白撚痴啊？嚇！佢話因為呢個權係基本法啊，即係規定就中央授予俾你有呢個立法權嘅，即係基本法俾你有呢個立法權，所以中央就可以管理啦。如果有人故意干擾立法會正常運作，就係阻撓中央授予立法權喺香港正當行使。小弟過去嗰八年做立法會員，成日都故意干擾立法會的正常運作。 屌你老尾真係！咁點解嗰陣時唔撚出聲咧？嚇！我拉布嗰阵时同样道理，而家佢拉布啫嘛。我拉布嘅时候，你系咪可以同样用呢个？ 拉布其实都干预咗嗰个立法会咯。 嗱呢啲嗱呢啲咧就系你睇落好似即系疑似正确，系其实不正确，系嘛？你唔可以达成呢一个所谓中央政府即系可以干预嘅呢一个结论啊嘛，系咪？跟住佢篇文又话，回来看第一个问题，两办到底是否中央人民政府所属部门？佢話查看一下中國官方國務院，即係中央人民政府組織圖，就知答案無需爭議。組織圖列出國務院組成部門26個，當中沒有兩辦，另有一個國務院直屬特設機構，10個國務院直屬機構，9個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和16個國務院部委管理的國家局，兩辦都不在任何一類當中。原來港澳辦呢是兩個國務院辦事機構其中之一，另外一個是國務院研究室。至於中聯辦就按照國務院2000年1月15號發給香港特區政府的通知，是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機構。由此可見，第22條所說的中央政府所屬各部門並不包括港澳辦和中聯辦。我當你呢個講法啱，咁係咪喺基本法嗰度要註明啊？ 係啊！ 我屌你屎忽真係， 邊啲屬邊啲所屬，邊啲唔所屬， 你 咪講明。 喂，屌你！我哋任何一個識字嘅人，屌你嗰個理解就係好清楚嘛。中央所屬部門喎，中聯辦唔係中央所屬部門喎。咁而家你中聯辦嗰個聲明就話：哦，呢個唔係一般意義嘅中央部門喎。我屌你老母啦！真係， 佢呢個講都 講粗口都唔得， 同阿周慧成呢個講都唔同㗎。 系嘛？同周成呢個講法都唔同。佢話查看嗰個國務院事務機構，喂，佢點解中聯辦喺個國務院個組織圖裏面冇咧？我嘅理解就係，因為佢講明係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啊嘛，你明唔明啊？咁佢住喺香港嘛，咁啊根據基本法。 另外那兩個駐港機構有基本法另外條文寫的嘛。咁你而家點可以話？屌你老尾！呢三個機構初初你又話全部都係根據廿二條，而家又話唔撚係，係嘛？咁如果咁講，個解放軍都應該出嚟發聲明喎。 解放軍係咩咧？ 喂，而家唔係咁屌外交部特派香港特派處公署啊嘛，一個機構，另外一個就係解放軍，跟住就中聯辦啊嘛，三個機構啊嘛，係嘛？咁點解解放軍而家應該發個聲明出嚟喎？嗱，因為我睇到咧，屌你真係，唉！我看到這個外交部駐港特派專員公署說港澳辦同中即係就呢個港澳辦同中聯辦對呢個立法會亂象表態啊，佢理所當然，天經地義啊。咁啊，嗰、那個聲明啊講咩？佢話即係呢個公署認為香港回歸後已經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區的全面管治權。呢、這個講法以前冇嘅喎。是屌你習大帝，即是十九大之後才有的。 全面管治權 這個。同埋呢個即是國務院白皮書裏面有講，係咪？對高度自治權具有監督權力。我屌你諗，你抄雲本基本法都冇呢啲字眼啦，有你寫落去嘛？走夠曬啦，香港啲人嗰陣時啲資金走撚曬啦，你早響嘛，吳家產係咪？而家搞撚咗一半你先講，你唔早響，屌你好撚冇義氣喎！呢啲係古惑仔所為喎，係咪？你早響啊嘛，係咪？講明就唔算整股，你冇撚講明即係整鳩股我啫嘛，而家係。哇！我喺度投資咁撚多係咪？你明唔明啊？你咪即係整鳩股我啊！所以屌你！李超人有先見之明啊！嗱嗱嗱，撇啊！屌你啦，咪就係咁解啦！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區嘅全面管治權，對高度自治權具有監督的權力。我屌你啦，咪你喂！如果你早係基本法咁樣講，係咪走鳩曬啊？即係呢啲咧，就啲古惑仔所為。屌你老母揾笨柒，係咪？兩辦作為代表中央政府處理港澳事務專責部門，對反對派政客騎劫立法會、癱瘓政府施政表達嚴正立場，撥亂反正是責無旁貸。咁你拉鳩曬佢哋啦，不如屌你咪拉咗十五個，佢都唔係立法會議員嘅，屌你諗得個梁耀忠係嘅，你而家屌你老母即係入去係嘛？叫阿鄧炳強入去嗱、啊，你哋唔撚使犯法就唔驚我拉啊！咁你全部立法會議員啲反對派都係犯法，我拉鳩曬你咁，試下咯。荒謬到不得了，係咪？咁我哋批判你還批判你，我講出一個客觀嘅事實，就係我即係頭先俾個段片大家睇，屌你乜垃圾嚟㗎嘛？呢啲係佢話事噶嘛？你哋啲人而家醒未咧？請問，包括嗰啲民主回歸派，包括即係包括李柱銘都好撚戇鳩嘅，早兩日仲喺度講，如果老平啊喺度啊，實鬧到你撲街啊，咁我屌你乜？阿基鵬唔係老平啊，實發火趕你出去啊，咁啊講乜撚嘢啊？此一時彼一時，唉、哎，真係屌你真係，即係我好撚尊敬李柱銘，我都因為冇辦法唔講，我睇佢呢段片。如果當時啊，佢自己係草位啊嘛，如果當時老平聽到你哋咁樣講啊，嚇，即係佢一定鬧到你，即係趴喺度啊，趕你出去。 你當時唔係咁講啊？點飲到你班飲落搭啊？真係。 香港是冇嘅啦，所以點解我成日講啲人話屌你係咩？你煽惑啲青年去死，我係好唔撚想佢出去㗎啦，大佬！我真係真心講嗰句，俾人拉俾人打，屌你老母會坐監，然後冇價值嘅，係咪？但係佢哋係醒㗎嘛，佢俾你而家係屌你老母喺台面上呢啲政治人物仲要清醒㗎嘛，係咪？佢要搏一鋪啊嘛，知道有共產黨嘅日，屌你乜香港係冇運行㗎嘛，好清楚㗎嘛。你而家仲喺度三五加，屌你啦！咩真系繼續日日喺度講，而家仲大把大把大把，即係大把理由俾佢講啦！你睇下，屌你咪中央干預香港啦！你睇下，赤裸裸啊！ 唔係佢哋驚三五個plus 啊，佢哋驚啊，所以先咁做啊！而家呢個就係佢哋而家嘅論據嚟。 所以佢哋驚咧，我哋一定要三五加，我哋一定要去投票，係嘛？屌你咪，我哋一定要支持民主派過半數咁樣， 唔好俾呢啲咩派 唔係呢啲又係理論魔術啊嘛！呢啲理論魔術嘅原因就係、是、喂，我哋爭取多啲議席有咩錯啫？這個沒錯， 我們進攻功能組別有什麼錯、 啊、進攻功能組別有什麼錯，屌我拿多些議席就要進攻功能組別了、啊、是不是玉敏你答我啦，是不 是, 是, 是我要拿多些議席，那人家拿多些議席我不是你對的嘛，是不是屌你想前提有問題啦，你明白嗎？你說拿多些議席可以做什麼做什麼，那就不是你對的嘛，因為你的開空投資票嘛，是不是？好了，現在那個情勢的發展就告訴你， 你攞多啲議席就冇事噶啦。佢就嚟封艇拉人噶啦，屌你老母！你睇下而家，我谂郭榮鏗開始牛底啦，佢分分鐘真係告你噶喎，係咪啊？搣你柴喎，而家乜撚嘢做唔出啊？講到咁啦，撥亂反正喎，而家要點樣撥亂反正啊？啊，講到監督添喎，咁你全面監督撚曬佢啦，唔該，快啲收翻香港，改做喂，而家話屌你要提早收回。係嘛？冇一國兩制，屌香港用人民幣，唔撚再用港幣。 你監督得，跟住可以下一步糾正你咯。 即係嗱，我呢個節目咧就唔係俾你啲藍絲聽嘅，因為你冇嗰、那個即係冇嗰個即係冇嗰個資質去聽我啲節目，你聽完會屌噶嘛？你明？因為你唔明我講乜啊嘛？你明啊？係嘛？我係講俾嗰啲黃嘅，但係黃得嚟咧，仲未係屌你諗咩？即係。未心黃到即係想殺撚死我嗰啲，你明唔明啊？即係咁樣係嘛？我講俾你聽啊！屌你諗下冇嘅，我話俾你聽，廿幾年已經好撚好彩噶啦！我而家話俾你聽，係咪？再嚟呢十年八年，真係啊係徹底玩完嘅我俾你。所以舊年呢場運動係俾咗人啲由即係睇到有啲曙光，就係話。呢班後生仔原來係咁樣嘅，你明唔明啊？同你死撚過，當然我哋一早都睇到啦。即係你問我就係咪啊？屌你咩？係咪？有啲人話我自認本土派教主，我幾時有自認過啫？就呢啲咁嘅濕鳩，即係嗰啲本土派嗰啲濕鳩嗰啲學者，你明唔明啊？費鳩事開個名啦，係咪？即係成日匿喺個白，匿喺個屌你老母圖書館度做人，係咪？你都唔撚知道人間何世，係咪？你而家睇下，你民主派都冇運行，係咪？屌你咁真係！你想35%我不反對你去即係搶多啲議席，我唔反對㗎，我又唔會去參選，係嘛？即係我又唔會叫人唔可以投票，係嘛？但你而家睇到啦，係咪？可以喂選到又唔撚俾你做都仲得，乜都做得出嘅，而家可以話俾你聽，揦爛塊面，龍門任搬，係嘛？啲擦鞋仔湧撚曬出嚟，咪最好笑就係嗰啲成日講一國兩制嘅人，包括啲建制派，喂你係歡迎中央監督干預，咁屌你老母，咁點樣一國兩制咧？咁咪梗係一國一制啦，係咪啊？你仲講乜撚嘢一國兩制咧？你根本譬如你梁美芬又好，你而家入邊嗰啲建制派、民建聯、工聯會，你應該要求特區，應該係中央人民政府係嘛？修改基本法，香港變成一國一制。是不是应该这样你真爱国就这样你讲到中国这么巴闭经济又这么好是吧社会又越来越进步资讯又流通跟着又有言论自由什么都有宗教信仰自由都有不过呢除了拿圣经之外要挂五星旗屌你了是吧即是你信这样东西信这样东西你是应该要求是吧这个中央人民政府是吧即是宣布香港屌你了其實都唔撚使修改基本法啦，任鳩佢噏嘅啫，係嘛？即係將條憲法下次 適用於香港， 唔買香將39条 就剔走， 係嘛？攞撚走咪得咯？屌你憲法39条，咁香港咪冇一國兩制咯，係嘛？好簡單啫嘛，係嘛？即係大家仲未醒咁就冇得講噶啦，係嘛？咁所以即係大家嗱，其實我見咁多嗰啲即係就呢一個22条啊，即係講呢個中聯辦、港澳辦究竟係咪呢個中央人民政府所屬部門，要唔要遵守呢個基本法第22条第一款係嘛？即係不得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嘅呢一條啊，即係護航嗰啲人啊，話佢唔係屬於呢個中央人民部門，係寫得最好嗰、那個、最清楚嗰個咧，就係曾玉成。我當你啱曬啦，主席。點解你唔早講咧？係咪？我當你而家嗰啲人話，屌你中聯辦、港澳辦係嚇、啊、根據基本法係嘛？即係佢係有權屌你監督你香港嘅。咁你基本法冇寫啊嘛？係咪？咁唔該你修改基本法寫入去咪得咯？又係 寫清楚佢。 咁仲有，如果你講得啱嘅，點解屌你1997年7月1号嗰日唔開始講啊？嚇？點解唔喺有人提出質疑你中聯辦干預香港事務嘅時候，你唔講啊？點解要今時今日先至講啊？係咪？你答到我呢個問題就得噶啦，係咪？你早響啊嘛！屌你老味，而家先至講，係咪？ 我而家要講啊，20號啦，交台費啊，唔係死㗎啦，吊頸㗎啦，係咪？有啲人話我哋淨係識錢個，咁唔係錢係咩咧？屌你，係咪？有啲做 YouTuber 都係為咗錢啫。我哋屌你咁撚辛苦，係咪？唔係為咗我哋有錢落袋，係要有個平台繼續喺度屌啊嘛，係咪？所以大家唔該交台費，休息一陣。